怎得正你夜晚相守，正与不正你早会不同，也免得爹娘向你生日提供，怎不去洒泪分别你本亲。